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之中来萧瑟的风，加速万人温柔，绕不清。 进了秋末，路不尽我的等候。 哦，哎呦哎呦，要走为何不说？哦呦我呦我，每次都是我错。 若爱的流浪迷失方向，被时间埋葬。

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 至少我更坚强，我很坦荡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怎么都不想睡，

和花火一起闪亮，也亮红过我的梦想。我旅途的开场，我沿路的回响，风尘隔间的希望。时光让脸庞渐渐发光，风雪把悲伤轻轻吹凉。被淋湿的翅膀在悠悠穿越过那暴风雨的力量。曾经的我想唱就唱我最闪亮， 这一年夏天有最感动的阳光。 你给我梦想，我勇敢往前闯，风雪遇到拍拍肩膀。 现在的我想唱就唱我最闪亮，这一年夏天有最温暖的目光。 记忆的远方，我披来的中华，照进天穹擦亮梦想， 我最闪亮。 闪亮，这一年夏天有最感动的阳光。 你给我梦想，我勇敢往前闯，风吹雨打拍拍肩膀。现在的我想唱就唱我最闪亮，这一年夏天有最温暖的目光。记忆的远方，我避难的荣光，照进天窗擦亮梦想，

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根，我翅膀，让我飞，也有回去的我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